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Peter Lai. I feel very happy to be on the air to teach you English.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a new lesson. It's lesson 72.And we have a title under it. 我们发觉下面有一个 title, T-I-T-L-E, 也就是我们讲的名称或者是一个头衔都叫做 title, 在这边就是叫就是课题，也就是课文的这种标题。那叫做 World War II, 世界那个字叫 World, 因为有一个 R, 还有一个 L,所以先念成卷舌音 world, 然后那个 L 呢翻成欧洲的 O, world, 就 world, 好，那个 D 念得很弱，好， world, World War II, 好，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文章，我写的比较短。那么先来看一下， All of us know that World War II took place in EuropeOn September the 1st, 1939, the horrible war lasted for 6 years. It ended on August 15th, was August the 15th, 1945. During the entire war, 50 million to 85 million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including countless small children.Many buildings collapsed because of bombing. Unfortunately, even today, in some areas across the world, war is still going on, causing many deaths every day, which means many families are broken every now and then. How we wish there would be no war anymore.好，这里都是复习我们所教过的时间短语，还有包括呢一些虚拟语气 wish 的用法。我们一看 all of us 就是我们大家，我们大家叫 all of us, 其实就等于 we all, 你用 we all know 也对， all of us know 就等于 we all know, we 就 we,我们大家呀都知道，知道什么事情呢，或者是一个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作为 know 的宾语。 That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took place 发生在哪儿发生呢？ In Europe, 在欧洲发生的。在什么时候呢？ On September the 1st, 那个 the 月份后头那个数字，那个 the 可以省掉，September 1st, 但永远不要念成 September 1. 你加的是比较正确啊，比较精确。September the 1st, 1939. 那么这个日期跟年代中间要加个逗号，养成习惯。在1939年9月1日在欧洲爆发了。The horrible war, 这可怕的战争呢 lasted,For 6 years, 持续，我们用的过去时 last 本来是最后啊，那可是在这儿呢是当动词用，因为主语是 the horrible war, horrible 就可怕的，这场可怕的战争 last 就等于 continued, 你不用这个词，你可以用 continued, C-O-N-T-I-N-U-E-D, continued 持续 for 6 years 持续了约6年这样时间。好，那个时候很可怕，机枪就是 machine gun，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炮弹，咻，嘣，那真是惨了、啊，有战争真是可怕。It ended on August the 15th, 1945. 它结束这个 it 就等于 World War II。结束在哪一天呢？日子呢？日子都要用 on 嘛。On August 15th， 别忘了8月15号的早上呢，怎么说呢？也是用 on。On the morning of August the 15th, 1945， 下午、晚上跟日子走的时候都用 on。On the afternoon, on the night, on the evening of August the 15th。During the entire war， 在整个战争其中，整个的叫 entire， 50 million。To 85 million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有50个百万，好，你就要记住，叫做5000万。To 85 million people is 到85个百万，也就是8500万 lost their lives， 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后头再加个 including， 这个加了 ing 的这种词类啊。在这儿可不是分词，而是介词，中文翻成包括，包含了 countless small children， 无数的 count 就是计算，加 less 就无法计算的，就是无数的 small children， 小孩子，多残忍啊，多可怜啊，还来不及长大。 Many buildings collapsed， 他许多大楼崩塌了，叫 collapse， 加个 d 叫 collapsed。 在什么时候呢？是为什么会崩塌呢？ because of bombing， 就是因为轰炸的关系，炮弹的轰炸还有空袭啦等等，哇，这大楼建筑物整个倒塌。好，我们现在看第二段。 Unfortunately even today in some areas across the worldWar is still going on, causing many deaths every day, which means many families are broken every now and then. 很不幸的是 ,unfortunately, 所幸的是叫 fortunately, 把 UN 去掉就变成幸运的事。很不幸的呢叫 unfortunately, 啊那个 t, 不要念得很强，不要念成 unfortunately, 这样子。Unfortunately, even today, 甚至在今天 in some areas, 啊，不要念成阿利亚，我在上海听到有一个人念成阿利亚，听得蛮难过的。In some areas across the world, 在全球某些地区 war is still going on,战争仍然在持续中 ，going on 也就等于 continuing， 啊，仍然正在继续中 ，continuing， 然后本来是 which causes，which 是关系代词代替前面 war is still going on， 我们可以把 which 去掉，后头动词就变成了现在分词 ，which causes C-A-U-S-E 加个 S， 把 which 去掉， causes 就变成 causing， 造成引起 many deaths， 本来是 deaths， 但这个 deaths 难发这样的，所以 death 啊是无声的 death， 然后发一个 s， 所以呢就这样 deaths 这样发音就可以了， deaths，不要念成 death， 那不是有声的，是 deaths， 就直接念成 deaths every day， 每天就造成许多人的死亡。 which means 一样的，我们可以把 which 去掉，动词 means 就变成 meaning， 一样